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主要跟大家介绍两起涉及到房子的案件。可以说一讲房子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因为现在房屋啊是我们身边最值钱的财产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讲的这两起案件呢，其实都是和我们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有着密切关系的。一起呢是假借别人的名义买房啊，就是俗称的借名买房，另外一个呢是因为这个房价呀这个过快的增长，而最终引发了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的纠纷。那么这两起案件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请到法官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的开始呢，就先跟大家介绍这么的一起，因为没有户口，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在北京呢以自己的名义来买房，于是呢就借别人的名字买房，最后啊居然发生了一起涉及到这种房屋抵押，而最终呢房子被执行的案件。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具体又有哪些情况，通过这个案子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大家来格外关注的地方，下面呢我们请到来自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刘丹丹法官。刘法官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由于现在北京市实行的是购房的这种限购的政策，它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可以在北京购买房屋。所以呢法院在近几年也受理了大量的声称自己没有购房资格而假借有购房资格的这种亲友来购买房屋，从而导致纠纷的这种案件。 对，这样的案子的确发生过不少。而且呢这种购房的方式也有极大的这样的风险，那您就跟大家说说这起案件又是怎么回事，当初他们是怎么就假借他人名义买房了啊？后来又怎么就被抵押执行了，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院的执行厅受理了一起由一个担保公司提起的执行案件，申请执行的呢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房屋。接到了执行申请之后，因为这个担保公司申请执行的是一份公证的债权文书，而并不是法院生效的判决书、调解书，而是经过公证的这样的一个债权文书，直接进入了执行程序之后，执行厅经过审查认为这个执行申请成立，就已经查封了被申请执行的这个房屋，房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从而进入了相应的拍卖的程序。在拍卖之前的评估中，这个房子被评估的市值已经有800多万，而这个房屋如果现在按照这个市场价格来说，这个房屋价值应该是有近1000万。 这个房子位置很好吗？ 比较好的一个房屋，而且面积也比较大，有160多平。 这个房子是那种商住两用房还是商用房，还是普通居民的居住的房？ 普通居民住宅，普通居民宅。对，但是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讲，正常来说应该是属于非普通商品住房，因为大于140平。 那咱们继续说哈，那这个房子现在进入了这样一个拍卖的一个程序了，是吧？ 对对对。 那么在拍卖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在我们进行拍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有一个案外人姓王的一位先生向我院的执行厅申请了执行异议。他声称这个房子虽然登记在这个被执行人赵先生的名下，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是赵先生的这样的一个名字，但是这个房屋实际上是由他来购买的。之所以登记在赵先生名下，是因为他本人没有北京市的户口，不符合在北京市购房的条件。但是房屋购买了之后一直是由他和家人居住使用的，在我们执行的这样的过程中呢，也确实是王先生这一家人住在这个房子里，所以他首先向我们院的执行厅申请了这样的一个执行异议。但是执行法官经过审查认为王先生的这个执行异议不符合相应的法律规定，已经裁定予以驳回了。王先生接到这样裁定之后呢，为了能保留自己的这样一个财产，所以向我们院提起了执行异议之诉。 那因为他要保住这个房子嘛，如果说一旦这个房子真的被拍卖了，他就得搬出去了。 对对、 所以他必须得尽自己努力去保住这个房子。那么他提出了执行异议之诉，他的主要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呀？ 他的诉讼请求是要求通州法院解除对这个房屋的查封，停止对这个房屋的执行，并且要求法院确认这个房屋归其所有。 那么他当时在这个整个的审理过程当中有没有介绍这个房子当初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就得到了这个房子呢？ 王先生呢说他是4年之前购买的这个房子，购买的时候这个房屋的价格已经值600多万，就是说当年购买这个房屋的时候已经有60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价钱。王先生本身呢，他没有北京市的购房资格，他跟赵先生就是这个房屋所有权人呢，他们是朋友的关系，而这个赵先生本人呢在北京也是经营着一个公司，王先生本人呢也是其他的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法定代表人，两个人说白了都是做生意的，也可能是生意上的这样的一个伙伴的关系，也是有一定的财力的，所以购买了一个大概这个600万的这样的一个房屋。当时呢这个房屋的首付款就支付了300多万，每个月偿还贷款的金额是2万余元，每个月都要偿还2万多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贷款。 所以说他经济条件不好的话，每个月还2万块钱，那压力太大了。 对对对， 是吧？ 对，也是很难的。 对，他的收入一定要很高，那才能每个月还得了2万多块钱的贷款。 对对对，当时呢和开发商签订合同的房屋购买人就是这个赵先生。2年之后房屋的房本已经下来了，房屋的房本这个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也是这个赵先生。而当时呢支付的这个购房首付款，支付的购房首付款的这个金额，这个三百多万块钱这个金额呢，并不是赵先生付的，也并不是王先生付的，是由另外的一个人来付的。另外一个人来刷的这个卡，这个人呢虽然没有出庭作证，但是在法院审理的过程中他出具了一个书面的证人证言。他声称他是王先生公司的职工，说我就是这个王先生公司的职工。当时为什么我来刷这卡呢？因为王先生他不方便，他那个业务比较繁忙，他不能来北京购房，因为他是在其他的省市经营他的公司。那么他把钱给了我之后，打到了我的卡里，我来北京给他付的这个款。在后期还贷的这个过程中呢，也有几笔钱是这个人，是这个当年付款的这个人，他转账到这个赵先生的这个名下的。这个证人他说当年的支付的购房首付款和这么多年还贷的这个金额都是受赵先生的这样的一个指示，根据他的这样的一个指示每个月将这个钱汇入这个赵先生这样的一个名下。所以说他声称购房所有的钱以及其后偿还贷款的钱都是由王先生支付的。而这个赵先生房屋所有权人本人呢，他对王先生所述也是予以认可的。他说我和王先生之间是一个朋友关系，由于王先生他自己不符合北京的购房条件，说要借我的名义来买房，我也同意了，说但是所有的钱都是王先生的，虽然我们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协议，他们之间是没有书面的这样的一个协议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但是我认可这个房子是王先生的。 这么多年来交的所有的这个每个月的按揭贷款是由这个王先生把钱打到赵先生的账户，或者由王先生那个职工把钱打到赵先生账户，由赵先生还给银行。 因为赵先生他是房屋购买人，所以申请贷款赵先生也是主体，那么银行还贷必须是通过赵先生在银行所留的这样的一个账户，我们并没有看到有王先生直接上赵先生的这样的一个转账，没有说王先生自己账户的转账行为，都是汇入或者都是存款，都是这个钱在还贷前几天存入赵先生这个名下的，但是根据证人证言和赵先生这个认可呢，都认可这个钱是王先生拿的，可能有不同的人来经办这件事儿。 那既然这个就是登记的房屋的登记的所有人也承认这件事情，那不就好办些了吗？ 这件事情并不好办，因为王先生和赵先生之间的这种陈述呢，是损害了担保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之所以担保公司会申请执行房屋所有权人赵先生名下的房屋，是因为三年之前，赵先生曾经向其他的向银行借款200余万，借款200余万元，担保公司为他提供了一个担保，担保公司为他提供了，后来由于赵先生没有按时偿还这个贷款，担保公司已经被银行诉到法院，被申请了执行了，担保公司替赵先生偿还了他当年所向银行所借的款项。在赵先生向担保公司借款的时候，他提交的他的财产清单中就列明了朝阳区的这个房屋，他当时自己声称说这个房子是我的，所以说我有相应的偿还这个借款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担保公司才会为他提供这样的一个担保。正是由于他不偿还银行的借款，他也不偿还这个担保公司已经清偿的相应的款项，所以说担保公司才会申请相应的公证债权文书的一个执行程序，要求实现自己的这个权利。 因为还涉及到担保公司了，那这个事情这个纠纷怎么继续解决呢？ 这样的之后呢，法院审查了所有当事人提供的相应的证据，法院经过审查认定呢，王先生和赵先生之间虽然二人之间认可借民买房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双方并没有提供证据，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说这个房子实际上是王先生买的而并不是赵先生买的，他们没有书面的文件，没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王先生和赵先生账户中这所谓的汇款没有直接的这样一份证据，哪怕有资金上的这样一个证据呢，资金上来的这种往来可能有很多的这样的意义，有可能是借款，有可能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并不能基于你们之间的转账的行为就认定这是相应的支付购房款的行为。 没错，没错。 同时双方当事人之间呢，并不能由于双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表示说我要规避北京市的这样的限购政策，那么我就以另外的一个人买房，那么如果法院鼓励或者认可这种行为的话，那么这个限购政策实际上也是名存实亡的。 没错没错，那就是如果是法院或者认可或者鼓励或者默认这样一个行为存在，那这是我谁都可以借别的 名义买房了。 对， 对吧？ 对对对， 那这个限购的意义就不存在了。 对， 是吧？ 而且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呢，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所以说这个一个商品房，这个房屋，那么怎么证明它是你的？实际上我们就是一个登记，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上登记的所有权人是赵先生，那么赵先生又以我的这样的一个登记的房屋所有权证，我向担保公司申请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担保，作为我有偿还能力的这样一个证明。实际上担保公司他是没有过错的，我审查了你的房产证，那么房产证上登记的是你赵先生的名义，那么赵先生你就应该是房屋的所有权人。 对， 如果你们双方当事人之间所谓的任何一种约定就能推翻这个房屋所有权证书的这样的一个效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实际上就丧失了这种公事公信的效力了。 对，那这样的话王先生想要留住这个房子看来机会很渺茫了。 我们经审查作出的判决是驳回了王先生的全部的诉讼请求，我们认为基于王先生所提供这个证据和赵先生的自认，并不能认定实际上王先生是这个房屋所有权人，并且即使他们有相应的这种约定，这种约定也是不符合相应的规定的。 那王先生是不是真的在这个房子里面住呢？ 王先生确实是在这个房子中居住，但是基于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关系，有可能存在着这种租赁或者有存在着这种借住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实际上并不能由于说这个房屋由他居住就认定他是房屋的这样的一个所有权人。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就意味着这个王先生这个官司按外面执行异议之诉他就没有打赢，那这样的话这个房子就将会被拍卖并且被执行。 一审法院是驳回了王先生的诉讼请求。王先生已经上诉了，由于这个案子的这个标的比较高，这个标的因为现在这个房屋经评估，我们法院认定的经评估的这个市值大概就有800余万元，所以这个诉讼费也是很高的。这个诉讼费应该是二十余万啊，在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王先生还是提起了上诉，所以说他还是很希望能留住这个房子，维护自己这个财产的。但如果二审经审理认定也是不能支持王先生的诉讼请求，那么执行程序马上就会被恢复。 对啊，那这样的话，王先生如果说真的是王先生是借名买房的话，那他这个房子保不住了。是吧？ 对，其实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呢，法院也组织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因为我们是不可能直接在判决中认定这个王先生是这个房屋所有权人，但是因为王先生和赵先生啊本身之间他们是没有争议的，他们是一种朋友关系，而赵先生他也确实欠着这个担保公司200余万元，所以我们当时也组织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担保公司的意见是，你这房子价值1000多万，反正我也只能收上这200多万，我想要的又不是您的房子，我也不能流拍，所以说呢，只要您把所欠着我的这个钱您还给我之后，我不管你们双方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行为。 对， 赵先生您该是房屋所有权人，王先生您该住您住，所以说赵先生当时他也是愿意偿还这200多万的，他向法院表示说，我正在筹钱，我愿意偿还这个款项。我们也做了这个王先生的工作，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们之间是朋友，要不你借他这个钱，您让他把这个钱还了。这王先生不愿意，这王先生说那这个东西房子就是我的，我为什么要还他这个款项？那么这赵先生呢多次表示说我愿意还款，法院也给了他相应的时间，等了他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他都不去还这个款项，所以说在这种无奈之下，法院还是做了判决，驳回了王先生的诉讼请求。 那如果是有朝一日真的最终这个法院执行了这个房子，把它给拍卖了啊，被别的人给买下来了，那么其实王先生就得从这个屋子里面搬出来了。 对， 那王先生如果他这个借名买房这个事实又是成立的，那王先生该找谁去要他这个损失呢？ 因为法院现在审理并没有认定王先生和赵先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借名买房的关系，就是说我刚刚已经说了，说这个资金上的往来可能有很多的意义。 对对对， 如果赵先生购买房屋确实使用了王先生的相应的资金，那么王先生可能会以相应的借贷关系或者以其他的关系提起您的诉讼，来维护你自己的权益。 也由此也可以看到，这个借名买房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 对， 对， 对， 对， 是吧？轻易大家不要用这种方式来买房子。 对，因为您的财产登记在其他人的名下了，那么对社会大众来说，我们只能知道说登记的是谁的名，那么这个房子就是谁的。 对， 我不可能知道你们双方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情况。而且从法院审理案件的角度上来说呢，因为所谓的这种借名买房多数存在的是你们双方当事人没有协议，或者只有你们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一个口头的协议，你们双方当事人写到一纸合同或者相应的其他东西。 对对对， 而这种东西呢是很容易伪造或者很容易盗签的。您的这个东西并不一定是当年签的，很有可能是发生了诉讼，或者你们为实现了目的，你们双方当事人随时可以签订这样的一份合同。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为了维护这个社会秩序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运转，那么一个政策它既然制定了，我们都有义务去遵守去执行。 对， 所以说相应的这种关系法院一般来说是不会认定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跟大家介绍因为这个房价呢变化过快而引发的一起房屋买卖纠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宋庄法庭的徐宪龙法官。徐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徐法官，您先介绍一下这起案件当时纠纷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个案件我先说一下大背景。2015年8月，咱们通州实行的是限购，双重限购，它要求是比原来北京限购更严格的限购政策，而且呢，这个北京市政府已经确定要迁到通州。通州呢要打造城市服务中心这样的一个职能定位，在这种情况下，通州的房价飙升，升得特别快。8月之前，你有可能在通州说买这个新开盘的楼房，说2-3万块钱，你能 你能买下来， 嗯 啊，一平方米。但是呢，就是八月份以后，这个房价涨得特别快， 嗯， 三万、四万、五万。 哦、 啊，甚至到目前呢，说有六万的房子都出现了，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咱们这个案件呢，就是原告从这个被告手里，在2015年的六月份买了套房屋，买套房屋就在那个通州区五一花园那边啊，鹿城镇五一花园那边。 那儿并不是一个新楼盘了， 对， 是吧？ 开发的这个比较早，它属于二手房嘛。 对对对，嗯嗯， 就是手里买了一个二手房，合同也都签了。签完合同之后呢，这个原告这边呢也把相关的款项都准备的差不多了，给你通过中介公司说办理网签去。被告这边呢就无故进行拖延，直到后来呢就直接拒绝了。 那被告是这卖方人？ 对，被告是卖方人 啊、 嗯。后来这个买房人吧坐不住了， 嗯， 他也看到通州的房价也是在飙升， 嗯， 对不对？也坐不住了，说他怎么办？说几次通过中介公司，包括自己本人跟这个卖方人联系不到，怎么办？ 嗯、 就起诉到法院来了。 哦 啊，就把这个卖房人起诉到法院， 网签还没签呢，哦、 嗯， 首付也没付呢， 首付还没付呢。 他们当时约定哈，当时在起诉的时候，离这个他们所约定的，比如说办网签的时间，已经错过了多久了呢？ 已经过了一两个月了吧？ 那时候这一两个月是不是房价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了呢？ 对，基本上房价一日千里。 嗯啊，所以这个卖房人的心态我们可以有一定的这样的揣度哈、 其实那个咱们在这案件审理哈能够发现哈、这个如果通州不实行这个限购政策，我估计这个卖方啊还有可能会继续履行这个合同。因为一在限购政策之后呢，这个卖方想在通州再买房他就没有这个资格了。所以有这方面的因素在里边。 哦哦，是这样哈、 对对对，因为咱们那个在这个大背景下哈，松江法庭呢也审理过很多这样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啊，尤其涉及到二手房的很多的因素，就是因为这个卖房人，他本来是想卖房子之后呢，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再买一套房屋，但是这个限购政策一出来之后，就把它限定了，他就没有再购买房屋的资格了。 他为什么就没有了呢？他不是已经有一套房子了，卖了之后不就名下没有房子，不就可以再买了？ 有的人是名下好几套房呀， 啊、 或者是名下已经有一套房了，他再买就不符合通州的限购政策了。 那您继续说啊。那么这起案件当中，这个买房人起诉到法院的要求，诉讼请求是什么呢？ 诉讼请求就是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要求被告协助其办理过户手续。 那被告是什么意见呢？ 被告的意见说什么呀？说这个我为什么拒绝履行合同？原因是这个原告啊，之前给我打电话啊，跟我说这个事儿，说那个想变更合同的履行方式。我们合同已经约定了，说什么时间给我首付款，什么时间。所以原告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他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呀？这个首付款我现在一直凑不齐，我能不能先给你一部分呀？然后剩下来我们什么时间再给你啊？说这个原告呢有提出这个变更履行方式的这个意思，所以说他不同意，所以说拒绝了，是这意思。但是呢，这个原告这边呢，开庭的时候呢，就直接否认了这个被告的说法。说呢，我现在有这个完全履行合同这个能力，就是说别说首付款给你，我整个合同按款给你，我都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说房款一次性我全付清都没问题。 对，说的是这个意思。被告这边呢，他向法庭呢也没有出示啊、任何有力的证据，充分有效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所以说呢，到最后咱们法院呢也没有采纳这个被告的主张。 那最后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最后的结果就是咱们法院判令这个合同继续履行，由这个被告协助原告办理过户手续，然后呢，同时呢判令原告一次性把这个购房款支付给原告。 为什么要判令原告一次性把购房款全部支付呢？那让合同支付不行吗？ 因为什么哈？因为现在的情况是，被告已经明确表示说不同意把房子再卖给你了，不同意履行这个合同了。你如果说还要按照原有的合同继续履行，你比如说去贷款，他根本就不配合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贷款，贷款一般情况下会有双方来配合这个事情。 对对对， 在这种情况下他不配合你了，你怎么来弄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说你想履行这个合同，那只能变更履行方式。 如果不是一次性付清的话，想要办理贷款，那首先这个房子先要解抵押才行，得要这个卖房人来配合才可以。 如果说是有抵押的情况下、您这个说法是成立的。咱们这个涉案的房屋没有抵押 啊，没有抵押， 没有抵押，就是履行方式的问题，就是履行方式。你说你想通过贷款，那不可能的事了，被告不同意，不配合你， 对， 就贷不了款，所以只能是一次性付清。如果说你没有这种一次性付清的能力的情况下，咱们就可能会考虑到这个合同履行不下去了。 有个解除的问题。 这起案件能够说明一些什么问题？有很大的这个波动的情况之下，而且房价的这个基准价也是居高不下的情况之下，还有通州的这个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区位的特点，那么您觉得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随着通州啊被定为城市啊城市副中心的这功能定位啊的确立，通州的房价呢迅速的增长啊，这个城市副中心啊，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功能。同时呢，它还代表了这个社会的定位，这个城市的定位，就是说这个城市你人的品质必须达到一定的副中心的那种高度，你才能说真正的说建成了副中心。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诚实信用的原则，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如果说连这一点都没有了，咱们这个社会怎么来维系啊？咱们这个副中心建设怎么来建立啊？你既然说签订合同了，把房子已经确定要卖给人家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预见到有可能会带来给自己带来的风险。比如说限购之后无法再购买房屋，比如说房价飙升，这都有可能。如果房价降了呢，都应该考虑到进去。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啊，按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履行自己的义务，正确的行使自己的权利。你比如说像这种，你确实是因为这个身份的问题，说限购了，我再去买房子买不了了，怎么办？是不是我确实是没法再购买房屋了，我可以跟对方去协商嘛，如果对方也同意的情况下，那双方就把这个合同解除就可以了，对吧？当然了，你也需要支付一部分代价。就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也审过很多这样的纠纷啊，有些买房人就交了一部分定金，后来就出现我刚才说的状况，没有了人家卖房人没有了这种资格，说他同意调解解除这个合同，然后呢卖房人支付违约金。有些人就是什么呀，支付了比如说定金几万块钱的定金，就可能拿到了一大笔的违约金，这是一种法律允许的这种正确的权利的行使方式，通过协议的方式，通过协商的方式来一致来解除自己的合同，这是与咱们诚实信用的原则不相悖的。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所以关爱家人，如果要喝酒，记得提醒一句，记得带董酒。 贵州董酒窖藏系列，来自中国白酒核心产区贵州，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大神呐、你什么时候成诵读大神了？ 北京电台诵读小站小程序上线了， 微信搜索诵读小站，在线录制诵读作品，和好友一起享受声音与文字融合的美妙体验。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成为诵读点亮新年跨年之夜的诵读人。12月31日，我们就用声音来跨年。 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小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妈，塔嘛是什么呀？ 这塔嘛呀，就是比目鱼。卢照邻就写过：“得成比目，何辞死。”这唐诗三百首。 妈，怎么说的唐诗三百首了？ 那咱们说的是 绕口令啊。 绕口令里长学问，一起练练嘴皮子。我是非常董老师，顺口溜的绕口令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